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79集《有孕二》。 哎，你那婶婶是怎么了？ 冯安宁同沈妙咬耳朵， 怎么瞧着好似很怕似的？ 沈妙笑了笑，罗雪燕也皱起眉。沈婉云这般反常让她觉得有些古怪，可是她又想不出所以然来，倒是看向了一边的陈若秋和沈月。沈月被沈清的模样吓到了，抓着陈若秋的衣角有些慌张，陈若秋也是一动不动地盯着沈婉云。同沈婉云做妯娌做了这么多年，陈若秋自然知道自己的二嫂从来游刃有余地应付各种场面，今日失态只能是一个原因，那就是她自己着了道。沈月低声道， 大姐姐该不会真的被下了毒？娘，是不是五妹妹？ 月儿。 陈若秋严厉地制止住了她，忍不住看了一边的沈妙一眼，隔着几个人看不清沈妙的目光，但看那嘴角好似微微在上扬，陈若秋也忍不住心惊。他直觉今日之事定和沈妙脱不了干系，可是沈妙真的胆子大到胆敢在宫中下毒吗？无论如何，沈清今日的名声都是保不住了。玉亲王也被突如其来的变故弄得沉了脸色，他虽行事荒唐，却也分得清轻重缓急，此刻断然不是提起方才事情的好时候。他的嘴角浮起一抹讽刺的笑容，今日被沈妙逃过一劫，不管是不是沈妙给沈清下毒，可以为这样就能拖住他，沈妙想的未免也太简单了。事后他照样能同文惠帝提起此事，有些事情逃避也是无济于事的。太医很快匆匆赶来，出人意料的是，宫中太医皆是上了年纪的人，因着有了丰富的经验才能入主太医院。这来的太医却不过20出头的模样，生的也是十分俊秀，倒是让一些官家小姐们看直了眼。沈妙在瞧见这太医的一瞬间，心中咯噔了一下，他仔细打量着那太医。年轻太医背着衣箱同帝后行过礼后，便走到了任婉云身边。任婉云还想挡，只听得那太医说道， 请夫人放开沈小姐，在下好为沈小姐把脉。 他的声音也是十分的悦耳，听起来让人觉得心中很是舒服。众目睽睽之下，上头还有帝后锐利的眼光，任婉云再怎么样都不敢与之抗衡。沈清已经疼得昏厥了过去，他退后一步，眼睁睁地看着那太医两指搭上了沈清的手腕。正在沈妙看着那太医出神的时候，身边突然传来冯安宁戏谑的声音，他道， 你不会也看上那太医了吧？若是你看上他，倒也不算眼光不好。 沈妙微微一怔，问道，你知道他？冯安宁惊讶道， 你还是第一次对我说的这种事情有兴趣啊。罢了，我也大发慈悲地告诉你，这位太医是太医院新来的大夫，医术可是不得了，连德妃娘娘的心痛顽疾都给治好了。陛下很看重他，破例让他进入了太医院，如今是太医院最年轻的官员，生得还很好看，所以好多姑娘都好喜欢他。 你也喜欢？ 我怎么可能喜欢他？ 冯安宁一仰脖子， 虽然他是医术高明又好看，可充其量只是个太医，身后又无家世支持，孑然一身，这样的人怎么能与我门当户对？就连你看上是看上，可若真是想着相称，那还是差了点。 冯安宁自来被家里宠着长大，坚信自己的夫君也是惊天动地的大人物，一个小小的太医还真不放在眼中。他叫什么名字？ 你该不会真喜欢上他了？ 冯安宁狐疑地看了沈妙一眼，才道， 叫高阳， 可是定京城的官家里没有姓高的门户。 也就是说，这高阳肯定不是出自大家。沈妙注视着那年轻的太医，甚至忽略了沈清和任婉云。他的心中起了一些波动，因为沈妙发现这高阳竟然给了他一种熟悉的感觉，仿佛在哪里见过似的。但是前生太医院中，他并未见过有高阳这么一号人物啊。不是在太医院，又是在哪里见过呢？思索间，高阳已经诊脉完毕，他一回头，对上的就是沈妙打量的目光，他也是微微一怔，不过很快就回过神来，冲着任婉云拱了拱手。 高太医， 皇后开口道， 沈家小姐究竟是否中毒了？ 高阳看了一眼昏厥过去的沈清，又看了一眼面色惨白的任婉云，拱了拱手道， 回娘娘的话，沈家小姐并未中毒，她只是饮用了清河茶。 他顿了顿又说道， 沈小姐饮下的清河茶并未有毒，沈小姐也并未中毒。 哦， 文惠帝看向沈清， 既然未中毒又怎么会这样？ 回陛下， 高阳叹了口气， 清河茶性寒，寻常人饮用的确无碍，可是有孕的人饮用却会动胎气，沈家小姐已有身孕。 沈家小姐已有身孕，此话一出，周围顿时一片哗然。沈贵张了张嘴，面色一瞬间涨得紫红，他猛地看向任婉云，而后者只是失神地瘫倒在地。 好啊， 出生的却是那魏家夫人，他一下子站起身，竟然都不顾是什么地方，指着任婉云骂道， 你与我魏家定了亲，竟然是想要我魏家取个破鞋替别人养儿子，任婉云你还要不要脸啊？ 周围人因为魏夫人的一席话吵得更厉害了。沈清前段时间才和魏家的亲事传得沸沸扬扬，今日就当着文武百官的面诊出有了身孕，这是什么道理？一个黄花大闺女竟然有了身孕，这是私通？竟然还想带着身子嫁入魏家，古往今来也算名起一大奇事了。任婉云依旧没有动弹，他全身上下都似乎失去了力气，只是半爬到了沈清身边，将沈清搂在了怀中。 哼，沈夫人，本宫也想知道这是怎么回事。 高座上，皇后冷冷地开口说道，明琪虽然对男女之事算作是开明，可未婚先孕与人私通是丢尽家族脸面的事情，一旦被发现是要被沉堂的。沈家是明琦官家大头，沈贵的官位虽然比不得沈姓，却也不能算低。沈清的出身越高，这件事造成的影响就越恶劣。皇后掌管六宫，更是看不惯这些阿杂事，声音里的冷意几乎所有人都能听得到。任婉云只觉得嘴角苦涩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他能怎么说呢？说沈清不是与人私通，而是被人奸污的。可无论是哪一种，清白坏了都是事实。至于玉亲王，更是不能说出一个字。玉亲王这人锱铢必较，若是攀咬上他，只怕没有好果子吃。 沈夫人不说，那就沈小姐来说。 皇后目光陡然凌厉，吩咐身边的宫女说道， 去将沈小姐叫醒，本宫有话要问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